忙着， 忙着， 蒙着， 蒙着， 航行， 航行， 横行， 横行， 长了， 长了， 成了， 成了， 挡着， 挡着， 等着， 等着， 伤人， 伤人， 生人， 生人， 尝试， 尝试， 城市， 城市， 狼子， 狼子， 棱子， 棱子， 东方， 东方， 东风， 东风。